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54集，知人知面。展昭有些担忧地看一旁正用筷子拨弄着碗里的小蛤蜊的白玉堂，让白玉堂跟孟青单独上山似乎是有点冒险。 总之无论如何，小心为上就对了，但如果能成功混入金顶山，倒也是一条难得的线索。 正说话，就见白玉堂的视线从小蛤蜊上移开了，看着众人。 不如我去一趟吧。 众人都觉得白玉堂的确是很好的人选，展昭则是不赞成的看他。 太冒险了，我也去。 林业火举手表示要同往，邹良一脸鄙视地看他。 你是去帮忙还是去添乱？ 啊，说什么你？ 还是我跟着去吧。 叫几个影卫跟着。 展昭算了算，的确和最开始想的差不多。白玉堂去，邹良带着影卫跟着，但怎么说呢？被太师几句话一说，他总觉得心里没底。到晚，白玉堂早早睡了，因为明天还要早起去金顶山。展昭则是睡不着，又怕在屋里翻腾会吵醒白玉堂，于是索性到了院子里转圈想心思。小五跟在展昭身后晃着长长的尾巴蹭来蹭去，那状态就差喵喵叫了。路过院门口的小四子瞧见了这一幕，笑嘻嘻跑了进来，先蹭小五，再搂展昭的腿。 毛毛， 小四子啊，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？ 展昭将他抱起来，放到一旁的石桌子上。 就睡了，爹爹说吃好宵夜不能马上睡，要消失半个时辰，明早可以睡晚些。 展昭突然有些羡慕小四子无忧无虑的生活状态，主要也是公孙这个做爹的只想他做个幸福无烦恼的小饭桶，不想他有什么大出息大本事。捏了捏小四子的脸，展昭叹气。 哎呀，你多好呀，我在你这么点大的时候每天都要早起练功。 毛毛，你有心事啊？ 哎， 有什么事啊？ 小四子反正也闲着，需要消磨掉半个时辰才能睡觉，于是抱着胳膊打听八卦，顺便准备开解一下展昭。 白玉堂明天要去查案，不过我觉得有点焦躁，好像哪里不太对。 小四子伸手给展昭把脉。 嗯，没有不对呀，脉象很平稳。 这小呆子。哎呀，我不是说我不太对劲，我是说我担心白玉堂一个人去遇到危险。 那你干嘛不陪他一起去？ 嗯，常州府的人都认识我，我也跟去容易被认出来。 戴个面具嘛。 戴面具？ 嗯呢。 展昭忽然认真地想了起来，随后一拍手捏住小四子的腮帮子。 你聪明呀。 小四子揉着自己圆滚滚的腮帮子点头。次日清晨，白玉堂一大早起来就觉得神清气爽，显然已经恢复了元气，而且因为内力的精进和睡眠充足，午夜容光焕发，精神饱满。起床就看到展昭正在一旁对着镜子穿衣服。白玉堂稍微揉了揉眼睛，随后又仔细看了看，发现自己观察的没错，展昭好像稍微胖了一点点，只是很细微的一点点，他绝对没看错。白玉堂立刻开始回想昨天给展昭吃了什么。 难道是麻辣小蛤蜊起了什么神奇的作用？ 正胡思乱想，展昭回头就见白玉堂坐在床上，难得的睁大了一双眼睛看着他，满眼的不可思议。 展昭瞬间乐了。白玉堂起床穿衣，走到展昭身边，伸手摸了摸他腰部，确定了。 胖了， 很明显， 就胖了一点点。 白玉堂说着，扒开他衣领子看。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手脚啊？ 还挺精明嘛。 果然，白玉堂一看就有些失望，不是展昭突然胖了，而是那猫穿了两层衣服，里边还有一层紫衣服。白玉堂有些不解地看展昭：“ 大热天的，你穿那么多干什么？” 秘密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 两人洗漱之后走到外面，当然了，只是加了一层衣服，没有人察觉到展昭稍微胖了些，只有白玉堂。到了门口，就看到邹良已经准备好了，身边一个紫影一个折影。白玉堂突然意识到，展昭穿的是和紫影一样款式的衣服。这时，就见紫影和折影戴上了一个白色的面罩，白玉堂瞬间明白了，看了展昭一眼。展昭微微一笑，一旁林业火也跑来了，然后摸衣服里头，似乎很不满。 哼，影响我身材。 你也去？ 我也对那个金鼎教有点兴趣，人多好办事嘛。 你是想如果金蝉真的灵验，就跟他许愿做天下第一美人吧？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林业火被戳穿了目的，暴躁了，结结巴巴的。 邹哑巴，你别胡说八道，我哪有？ 众人感慨，林业火真单纯。白玉堂此时彻底明白了展昭的想法，一会儿他和邹良带着两个影卫跟孟青一起去金顶山，半道展昭和林业火换了衣服，戴上面具，悄悄顶替紫影和折影，神不知鬼不觉。林业火比折影瘦了不少，所以里头穿了好几层衣服。展昭和紫影身材接近，戴上面具应该不容易被发现。这时外头王朝马汉来传话说孟青到了。众人往外走，孟青进门就看到白玉堂，也有些说不上话来。昨天鬼善一打完他就接到消息了，鬼善竟然输了，白玉堂完好无损，这让他也不免大吃一惊。林业火就纳了闷了，白玉堂的命究竟是有多硬，几次三番都化险为夷，虽然不指望鬼善会打死他，但好歹也让他受点伤，没想到竟然没有。展昭在一旁看着孟青眼睛里细微的变化，他也不太明白为什么，总觉得孟青似乎对白玉堂有些不怀好意。展昭分辨不出这种恶意只是出于嫉妒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但他能肯定自己的感觉，现在的孟青似乎和小时候比起来有一些变化。展昭突然想起了昨晚上庞太师的那句话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 你们打算去几个人？ 四个。 展昭指了指白玉堂、邹良以及折影和紫影。孟青似乎有些为难，看了看折影和紫影。 这二位一定要戴着面具吗？ 这是我的影卫，戴面具是规矩。 这次不能不戴吗？金鼎教貌似还没收过这样的人。 你带路便是，到时候自然有办法。 孟青无奈了，他也知道这位是左将军邹良，这些兵营里的人都比较严肃。众人送到后门口，展昭拉住白玉堂的袖子仔细交代了几句，而在场其他人则是下意识地留意一旁孟青的神情变化。孟青一直站在门外等着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也不催促展昭快些。这一点更让众人疑惑了，若说孟青对展昭有意思，这会儿脸上总也有些不痛快吧，他却似乎掩藏了那种不满，还是说已经释怀了。终于白玉堂别过展昭，众人离开，目送着他们走出了巷子。展昭将外面的外袍一脱，戴上面具，带着同样戴着面具的林业火悄悄跟了出去。一路往前走， 孟青似乎觉得气氛有些僵硬，因为邹良和白玉堂都比较严肃，于是孟青打破沉默。 你准备用什么身份？ 芈月。 芈月什么人？ 药王的孙儿。 这个倒是真符合金鼎教的胃口。那么邹将军呢？ 叶琴，芈月的好友，也是滇西一带有名的武将。 我认识叶琴，演起来没有难度，他也不会说话。 孟青点了点头，带着四人拐过一个弯儿，等穿出巷子走上大马路的时候，白玉堂突然看了一眼身边的紫影。此时的紫影早就已经不是紫影了，白玉堂无比熟悉身边这个气息，是展昭，而邹良也下意识地瞪了走路姿势怪异的林业火一眼。 你老实点，别作怪。 穿了好多衣服，好难过呀。 孟青却是没有察觉不妥，只是跟白玉堂闲聊。 听说你昨天打赢了鬼扇。 白玉堂没回答，孟青有些不解地看他。白玉堂只是继续往前走，那意思除了跟案子相关的事情不想跟你啰嗦。孟青也没去计较，只是眼中划过一抹淡淡的冷笑。 白玉堂，你别得意，一会儿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 而这个神情变化被白玉堂身后戴着面具的展昭尽收眼底。展昭微微皱起眉，难道真的被庞太师说中了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